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53集。做人要有点担当。三，桑稚不敢说太大声，怕被桑岩听见。我问他意见的时候，他就懒得理我，说这点破事也要考虑。现在我选好了，他又要说我。温以凡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可能是觉得自己抱怨的太多了，桑稚很快就收敛，转了话题。他重新八卦起之前被桑岩中断了的事情，问道：以凡姐，你知道我哥高中的早恋对象是谁吗？温以凡喝了一口水，平静地扯谎：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就还挺好奇，他这种目中无人的狗脾气能看上谁？啊，不对，是被谁看上？说到这儿，桑稚觉得不太对劲，连忙改了口：啊，不过他好像还挺喜欢他那个早恋对象的。等饭等得百无聊赖，桑稚扯起了以前的事儿。我记得我哥之前成绩还挺差的，高二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学习了。温以凡沉默地听着。他一直是不怎么学习的那种，还特别偏科，但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被什么附身了，除了学习什么都不干。桑稚拖着腮慢吞吞地说道：当时我爸妈都特别高兴，觉得他终于懂事了。我爸还问他想考哪个大学，但他也没有答，就说只是想多点选择。温以凡垂下眼，安静地喝着水。反正后来他报了南大，录取结果出来那天他还很高兴，一直在那吹牛，说自己随便考考就能考上南大，没多久就出门了，然后那天很晚才回来。我感觉他那天是被甩了。桑稚想了想，猜测道。温以凡抬眼：为什么？因为他出门前后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啊，他没再提被南大录取的事儿，我也从没见过他那个早恋对象，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谈恋爱。像是想到什么，桑稚很无语。他就整天吹他条件好，有很多人追，连舍友都抢着要泡他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桑岩从厨房出来，瞥见他俩在窃窃私语，他眉头稍稍一挑，随口问：你俩说什么呢？说了一堆桑岩的事情，桑稚有点心虚，反问道：好了没？吃吧。桑岩走到茶几旁，倒了一杯水喝。桑稚扯住温以凡的手，主动说道：以凡姐，你吃了吗？咱一块吃吧。温以凡摇头：你们吃吧，我吃过了，在公司吃完才回来的。他没看桑岩的表情，起身道：我先回房间了。但没走几步，桑稚又揪住他：以凡姐，你就随便吃点吧，吃不下也没事啊，咱聊聊天。说着他往桑岩的方向看了一眼，小声道：要是就我和我哥，他肯定又要骂我。温以凡只好同意，他只装了一碗汤，全程安安静静的。整个晚饭大多数时间都是桑稚在说话，说久了还被桑岩不耐烦地打断： 能赶紧吃吗？ 桑稚觉得自己忍了他一晚上了，这次没忍住跟他争起来： 你干嘛一直这样？这事情我哪没跟你说了？你自己听了当没有听见，现在反倒怪到我身上来了。 我困死了，不然你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，我要去睡觉了。 桑岩懒得跟他吵，神色倦怠， 眼睛下方青灰色明显。他这模样看着确实是好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睡觉了。桑稚只好继续忍气吞声。 知道了，马上就吃完。 等他俩出门后，温以凡把桌子收拾干净便回了房间。洗完澡出来，他恰好听到玄关的动静，但也没有出去外面。温以凡躺回床上，抱着被子呆呆地回想着桑稚的话。录取结果出来那天他还很高兴，因为他出门前后的状态完全不一样，胸口像是被块石子重重压着，让温以凡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他翻了个身，不想去回想以前的事儿。温以凡干脆拿起手机翻了个恐怖片来看，他将注意力集中于电影，直到看到结束字幕才合上眼。在百般清醒中，他猛地嗅到了一丝丝的困意，渐渐陷入了沉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温以凡坐起身下了地，他慢慢地把抵在房门口的椅子推回梳妆台前，转身出了房间，一路往前走到客厅，坐到沙发上。在这昏暗的光线下，温以凡抬头盯着转动着的秒针，眼睛一眨不眨的。客厅静谧之极，除了他听到可以忽略的呼吸声，再无其他。也许是比起前几次少了些什么，这回温以凡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。他往过道的方向走，路过次卧的时候再度停了下来。看到紧闭着的房门，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。随后温以凡的行为像是被什么东西驱使着，他迟疑地抬起手握住门把往下拧，门没锁。温以凡轻而易举地拧开往前推，他光着脚丫子走路无声无息，就犹如踩在了棉花上。他顿了几秒，轻轻地关上门往床的方向走。他机械地爬了上去，找了个空位躺下。狭小的房间里，空调的声音不轻不重，男人呼吸的速度规律均匀，身上的气息很淡，檀木还夹杂着烟草的味道。他穿着深色的 T 恤，侧躺着，胸膛轻轻起伏着，被子只盖住了身体的一半。温以凡怔怔地盯着他，忽地伸手拽住他身上的被子盖到自己身上。隔天一早，温以凡从梦境中醒来，迟钝地睁开眼。他盯着前方发了一会儿呆，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看着四周莫名又有些熟悉的环境，他的表情有些茫然。下一刻，像是感受到什么，温以凡垂眼看到搭在自己腰上的手臂。他瞬间清醒，表情随之有了几丝裂痕。温以凡迟钝地转过头，对上了桑岩近在咫尺的脸，清晰到能够看清眼皮上那颗妖痣。像是还在沉睡当中，他的眼睛闭着，对周围的异常毫无察觉。 我去，咦，我去。 温以凡脑子里的弦好像要断掉了，只差一丝就要崩溃。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头一反应就是检查自己的衣服，见到没有任何不妥，精神才稍稍一松。温以凡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是桑岩的房间，所以似乎也不需要多想。他一大早醒来，没在自己房间待着，而是出现在桑岩的床上。哼，这除了他半夜梦游走错地方，睡错床了，没有别的可能性。此时此刻，温以凡唯一能够想到的解决方式就是先离开这个地方，在桑岩清醒之前。温以凡屏着呼吸 像做贼一样轻手轻脚地把桑岩的手臂抬起。他动作极为缓慢，把桑岩的手臂往侧边一挪，想搭回他自己身上。与此同时，可能是被这动静吵到，桑岩的眼睫动了动，这极为细微的变化像是一个炸弹一样在温以凡的脑子里炸开。他有一种下一刻就要被抓进牢里的感觉，动作随之停了下来。温以凡祈祷着桑岩不要醒来，哪知事永远与愿违。下一刻他看到桑岩慢吞吞地睁了眼，与他的视线对上，定格两秒。也许是还未从睡意挣脱，桑岩的神色看着不太清醒，他似乎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妥，又重新闭了眼，伸手将温以凡往怀里扯。温以凡的背撞到桑岩的胸膛，全身都僵住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他的身体被桑岩铺天盖地的气息笼罩，扑通扑通，温以凡的心跳停了半拍，又飞快地加速起来。在这瞬间，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不见，温以凡的所有感官都被身后的男人强硬地侵占，带着极为浓烈的存在感全数放大了起来。男人的呼吸温热，举动还带着梦境中的缱绻，他的鼻尖在他后颈上轻蹭了一下，手臂再度搭在他的腰上，将他搂进怀里。空气静止住，桑岩的半张脸还埋在他的发丝里，右手抓住温以凡的手腕搁在身前，动作亲昵而自然，仿佛视若珍宝，却又像是禁锢，让温以凡动弹不得。抽丝剥茧地将他仅存的思绪撕扯开来。温以凡的身体僵硬，虚握着拳头，这回连呼吸都不敢。他没有跟异性这么亲密接触过，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脸烧了起来，完全不受控制。直到自己快憋不住气了，他才迟缓地回神，浅浅地吐了口气。温以凡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也不敢回头看桑岩此时的模样，生怕他已经醒了，自己会撞上他等候已久的意味深长的目光，无法再持续这个安定的局面。就像是自我欺骗，只要他不回头，他就永远不会醒。温以凡把全身心的注意力都放在身后的桑岩身上，他的脑子里塞不下别的东西，试图通过桑岩呼吸的频率推算出他现在熟睡的程度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